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77集，真的是他。因为轩辕凛的无理要求，重焕一下午都很不高兴，盯着轩辕凛留下的两个名字描摹的时候，越写越像是鬼画符，丑得自己都看不下去，干脆丢开不管了。无聊的档口，他才想起来，自从到了大明宫，他竟然没见过张晋忠。说起来，从昨天开始伺候着轩辕凛的就是林峰，原来做这些的张晋忠却一次都没露面，这太不合理了。重焕纳闷得很，难道张晋忠被派出去做差事了？都那么大年纪了，路上不会出事吧？他越想越担心，可又不能出去。若是以往，就算是抗旨，大不了挨一顿罚，咬着牙也就过去了。可现在，他是个本该在宫外的人，在大明宫出现，轩辕凛不知道会被说成什么样子。不能出去。陈欢盘着腿坐在主殿门口，眼看着天色一点点暗下来，轩辕凛却还没有回来的迹象。大概是政务繁忙，可这个时候还不用膳，肚子该饿了，中午本来就吃得少。他正发愁，耳边忽然响起脚步声，程欢精神一振，连忙开了门，外头的却是林峰。他大概是一路跑回来的，正扑哧扑哧地喘着粗气，额头湿漉漉的都是汗。程欢往他身后看了一眼，没瞧见轩辕凛的影子，失望地收回了视线。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？ 林峰讪讪笑了一声， 皇上还在处理政务，吩咐奴才回来给您送药膳。 要喝那种味道怪怪的粥？程欢点点头，只要是吃的他从来不挑。林峰颇有些意外地看着他，根本没想到他会这么乖巧。明明传言里的程欢嚣张跋扈，连皇上都不放在眼里，怎么看都和现在这个不是一个人。林峰太过意外，忍不住问了出来， 程公公，你好像变了很多啊。 程欢心里一疙瘩，难道露馅了？他不敢回答，连忙转移了话题。 商公公去哪里了？我怎么一直没有见到他？ 林峰叹了口气， 前两天夜里忽然发了热，到底是年纪大了，现在还起不来床。不过太医说思虑过重，休养些时日就会慢慢恢复的，您不要担心。 程欢怎么可能不担心，他这辈子没几个肯真心对他，张晋忠应该是最善意最包容的一个。很想去看看他，可是他不能出去。他看向林峰， 你能不能去看看他？ 说完他又好奇起来，张晋忠虽然是贴身伺候轩辕凛的，可年纪毕竟大了，轩辕凛又尊重他，日子本该轻松自在才对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，竟能让他发愁到病倒。程欢嘱托林峰不敢轻慢，连忙应了下来， 您不说奴才也是要去的，张公公平日里待奴才们宽和，如今他病了，自然不能置之不理。 这话说的程欢瞬间对他喜欢起来，连忙握了握他的手。 真没有想到你这么有良心。 林峰呆了呆，程欢这是在夸他吗？这种夸人的方式还真是挺别出心裁的。不过算了，只让人家现在是皇帝眼珠子，他一个奴才哪里敢计较。他收了碗问程欢， 皇上今天大概会回来的很晚，嘱咐您先用膳。 程欢摇摇头，他想等轩辕凛，担心他会不吃饭。林峰早就猜到了这么个结果，毕竟那是皇上，再怎么不懂事，这点分寸也是要有的。 那奴才就先去了，店里备下了点心，您若是饿了就先垫垫。 程欢点点头，仍旧眼巴巴地看着外头。这一等，天色就彻底暗了下来，月亮慢慢爬到了正空，程欢的肚子也跟着咕噜噜叫起来。 竟然还没回来。他按捺不住开了门，试图能在轩辕岭回来的瞬间看见他。然而门一开，他却只瞧见一道影子自宫门口一闪而过，很快消失在偏殿方向。这大明宫里果然还住着别人。春欢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跟了过去。他想自己偷偷的，不往明亮的地方去，不让人看见，就不会给轩辕岭造成不好的影响了。他就偷偷的看了一眼那人到底是谁，就回来，看完就回来。春欢心里嘀嘀咕咕的给自己打气，抬脚偷偷往外走，却仍旧紧张的不停吞口水，脑海里来来回回只有一个念头，千万不要被别人看见。等到偏殿的时候，他紧张的出了一身的汗，却顾不上擦一擦，因为偏殿里工人竟然不少，甚至比主殿还多。春欢冷不丁看见，还以为自己走错了，确认了好几回才确定没有走错。这到底住着谁呢？竟然让轩辕林把工人都调了过来。怪不得这次回来他觉得大明宫冷清了许多，原来工人都在这里。人这么多，想进去就变得困难起来。好在陈欢对这里十分熟悉，偷偷摸摸到了后头的小窗户，十分熟练地翻了进去。内殿里黑漆漆的，仿佛里面的人睡着了。陈欢松了口气，睡着了就好，他只要轻轻的，就不会被发现。他脱了鞋，光着脚一点一点往里面挪，被自己的心跳声吓得大气不敢出。做贼这种事果然太难了点，以后他再也不来了。好在他终于进了内殿，这里的人大概也不喜欢睡觉的时候有人守着，因而内殿里十分清静。陈欢总算松了口气，朝着床榻走过去，到了跟前他又为难起来。虽然外头月光还算明亮，可想看清楚人脸仍旧有些困难，可要是点灯又会把别人引过来，怎么办呢？他纠结的五官都皱了起来，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晚上过来真是个错误的决定，可来都来了，不看一眼实在太亏了。陈欢壮着胆子去撩床帐子，他以为这么黑自己不可能认出来这是谁，可在帐子撩开的一瞬间，他甚至什么都没看见的时候，直觉就告诉他，这是陈荣。陈欢一瞬间竟然没有任何意外，陈荣出现在这里本就该是理所应当的事情，毕竟当初自己险死还生就是因为他一句话。轩辕里那么喜欢他，怎么会不带进宫里来呢？陈欢扯扯嘴角，他难得能猜中轩辕里的心思，本应该嘚瑟的，却怎么都笑不出来，反而胸口憋闷的难受让他有些喘不过气来。明明早就知道的事情，有什么好难过的？陈欢抬手揉了揉脸，打算按照原本想的偷偷溜出去，回大明宫主殿去。然而他脚下还不等动弹，外头忽然传来请安声，轩辕里回大明宫了。陈欢心里一急，当下也顾不上陈荣了，若是待会儿轩辕里回宫没瞧见他，会不会生气？他想去爬窗户不得走的时候，陈荣已经被惊醒了，追着火折子去点灯。等周围亮起来的时候，陈欢被唬得一抖，惊慌地看过去，陈荣也瞧见了他，瞳孔一缩。陈欢，你竟然还活着，你来报仇是不是？陈欢听不懂他说什么，却很怕他的话惊动外头的人，连忙扑过去死死捂住他的嘴。 嘘，不许出声。 陈荣惊得瞳孔一缩，拼命挣扎起来，慌乱中踢倒了床头的烛火，骤然亮起来的内饰惊动了工人，很快有人过来查探。陈欢被吓得一哆嗦，手松了一下，陈荣趁机喊了一声。这里的动静很快惊动了轩辕里，他本打算先往偏殿走一走，这个时辰陈荣早就睡了，他也自然而然的不必留下，可刚到门口便听见工人在大呼小叫。怎么了？ 皇上，陈大人好像出事了。 轩辕里瞳孔一缩，靖王的人果然来了吗？他脚踢开门，一进内室便看见有人伏在陈荣身上，样子仿佛是要掐死他。他心里短暂地困惑起来，若要威胁他 自然是活得更有价值，掐死还有什么用？然而陈荣正生死一线，他也来不及多想，一个箭步冲上去，将行凶的人用力摔了出去。陈欢咕噜噜滚了好几圈，才撞在墙上停了下来，背疼得厉害，他忍不住哼了一声，喉头却是一甜，紧跟着吐出一口血来。他愣了愣，有些茫然地抬手擦了一下，红彤彤的，带着腥气，果然是血，他竟然吐血了。他茫然的档口，脖子上被架了数不清的利刃。狼雀惊讶地瞪大了眼睛，难以置信地看着他。程公公，怎么会是你？程欢迟钝地啊了一声。 啊，我。 轩辕女浑身一僵，仿佛被雷劈了一样。他推开狼雀看过来，一眼瞧见了程欢嘴角的血。他蹲了下来，想碰碰程欢，可却完全不敢下手。程欢那么怕疼，刚才那一下一定摔得全身都是伤。刚才他为什么没有看一眼，哪怕只是瞄一眼，他一定能认出来那是程欢，又怎么会动手呢？怎么会又让程欢受伤？程欢，真不知道是你，伤到哪里了？吐血了，来人，快宣太医，宣太医！程欢，不会有事的，别怕，不会有事的。他小心翼翼地把程欢抱起来，急匆匆往主殿去。程欢忽然笑了笑，抬手搭在了他胳膊上。 你是不是担心我啊？我其实也不疼。 轩辕宁脚步猛地一顿，从胸口生出巨大的痛苦来，迅速走遍四肢百骸，让他身体不可自抑地颤抖起来，难过得几乎喘不上气来。他真的没想到会是程欢。为什么是程欢？明明想让他好好的，为什么又伤了他？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